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余味本草，1200-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光阴潜移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感谢各位在每一个深夜每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 搜索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情人的眼泪》。 准备节目的时候，微信当中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一首歌特别有时代感，一想起立马可以一下子让人回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老上海。我想了想，我觉得这首姚苏蓉版本的《情人的眼泪》很合适。虽然她是60年代的台湾歌星，但是她的歌却有一种老上海的味道。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期的整个华语歌坛音乐创作远远滞后于整个歌坛的发展，所以当时的歌手演唱的大部分都是老上海的一些旧时代的音乐作品。想要在这时间透个私心啊，我们把这首歌曲听完，不过说实话，姚苏蓉的这个版本实在是过老，我们来听蔡琴的版本吧。 你不要忘了我今生。 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有情郎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我眼泪不会掉下来。 这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情人的眼泪》，接下来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同样有一点点老上海味道的现在创作的音乐作品，任素汐所演唱的《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偷拍着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哒哒哒滴哒滴哒。 这是来自于任素汐所演唱的《我要你》，这是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说到这部电影，简单的说两句，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喜剧电影。它的难能可贵在于，它并非是一味的让你笑，笑过了之后，你还会感觉到导演和编剧的态度是有思考的。在看完了之后，会有一种心口被捶了一拳的感觉。我建议各位有空的时候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一看，记得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驴得水》。我们再回过头去说这首歌《我要你》，我觉得这是一首充满复古色彩的音乐作品，不论是从节奏选择还是到和声处理，好像有意无意之间都想还原老上海的音乐文化特征。如果各位像我的那位微信当中的听友想要找类似的音乐作品，可以参考李景光老师的一些音乐作品，或许你可以找到这种复古的感觉。想要在这时间透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翻唱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的一首老歌，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时》。

让我觉得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就是下班回家推开门，脱掉鞋，光着脚丫自己走在自己家地板上的那一刻，就是没有束缚，自由自在的一种状况。在脱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像是一种仪式感，从紧张工作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当中一下摆脱出来的节奏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赞同。再回头去说阿牛，我觉得阿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无论是他在拍电影或者写歌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他的风格就是走有趣幽默的风格，还有他的音乐作品时不时的就会给你一种轻松明快的感觉。当然阿牛私底下我也采访过，真的很有趣的人。这让我想起了王尔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太多，而有趣的灵魂太少。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碰到了一个喜欢你，你也喜欢他的，你觉得很有趣的人，就一定不要放手，好好的珍惜。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首比较有趣的歌，这是来自于自然卷的音乐作品，叫做《买》。自然卷所演唱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买》。怎么样，是不是被歌词当中不断重复的买买买给洗脑了？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十一月马上就要到11月11日的日子当中来听这首歌，王平特别提醒各位，千万不要为了买而买，千万不要图便宜疯狂的购物，以免这些用不着的东西到日后成为垃圾，最后浪费。现在就回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购物篮，有些日后可能真的用不到的东西可以踢出去，千万千万不要浪费，请理智消费。说完这个提醒之后，我们再回头去说我们前面的话题。在我看来啊，你常常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也会激发你自己体内的那个有趣的因子。 这让我想起了我刚刚参加工作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很擅长表达，很幽默，在一起只要坐下来就会开玩笑。那个时候刚刚到电台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格格不入对这个环境，因为我比较内向，几乎不怎么说话。所以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用嘴巴去工作的人，必须要善于表达，善于幽默开玩笑这种状况，我就有意无意的去接近做娱乐节目的主播，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就想要去做娱乐节目。不过当时受了我们主管节目的领导一个刺激，他说我坐在娱乐节目的那个话筒前就是一个笑话，后来才放弃。其实这中间还兜兜转转坚持了一段时间，甚至在我辞职之前我就想直接转过去做娱乐但是没想到我还没开始转的时候就辞职离开了那个电台。一晃到北京都快八年了，时间真的太快了，而我们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如果你说生命当中还有什么遗憾，就是电台 DJ 的梦想，最初的梦想我已经实现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作为娱乐主播这个梦想我至今还没有去实现。如果接下来有机会，我倒想去尝试一下其他的事情，生活方面的事情或者说其他的就抛之于脑后，不用管它了。好了，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孙燕姿的这首懒得去管。 哦，该整理的还在。

愿望，向往着乘风破浪，已经远航。现实如孤帆舟上，灯塔渔火点点微光。何时停靠？离家的孩子到世界流浪，滋长的梦想用双脚丈量。风再大再急，迎着风而上，别和自己攥起了手掌，想哭的心情谨慎的收藏，那条回家路变得那么长，我不遗忘，我要继续唱。 这是来自于金玟岐所演唱的《孩子》。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小时候一个春天，我在外婆家的鸡窝旁出神地看着刚刚孵化破壳的鸡蛋，神奇地从那里面钻出一只小鸡，不过也有一些那个鸡蛋壳破了一点洞，然后那些小鸡都出不来，我就比较着急，我就伸出手帮他们把那一块一块的鸡蛋壳给剥了下来。我想我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快地获得自由自在来面对这个世界，然而结果显而易见，尽管后来几天外婆我对他们都加倍的呵护，但是这个让我剥出来的小鸡最终是没能够坚持下来。后来我仔细想想，这就是我小时候天真的以为，自以为是的好心做了坏事。所以在这时间提醒各位，很多事情你在做的时候，是的，你从你的角度出发考虑，哦，你是出于好心，但是别人可能就觉得你在做一些伤害他的事情。我说另外一个事情给大家听，就是我刚刚做电台工作，然后我搭档的女主播生孩子回家，回来就是孩子满月没多久回来了，跟我恢复这个工作上的搭档，每天早上播新闻。播完新闻，我们的新闻主播有个任务，就是把每天白天的整点新闻要录播好。我当时就出于好心考虑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家有奶孩子，你可能要喂奶，那下了早班8点钟或者9点钟下班，你就可以回家了，不必再耗在这儿播整点新闻。我代劳了，没关系的。可是后来传到我耳朵里面，当时那个女主播很记恨我，误会我说我抢她的工作量，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所以很多事情你必须换一个角度周全的去思考一下才能做决定，千万千万不要太过自以为是。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来听牛奶咖啡所演唱的《蝶恋花》。 花儿花儿为谁开，一年春去春又来，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 所演唱的《蝶恋花》，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画面就是小时候看过的《动物世界》在曝光整个破茧成蝶的过程，惊叹它这个过程是多么神奇。但是现在想来，这种神奇似乎是要有一定前提的，不管你认为这个过程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但必须是他自己去完成，包括小鸡，不单单是蝴蝶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手过度的去体贴关心或者是帮助，不会帮助到他，反而伤害到他，甚至帮助到这些生物加速的离开这个世界。我想说的想表达的就是，善良无疑是最可贵最美好的东西，正因为它太过美好，所以我们也要在善良的状况之下理性的去看待，可别好心办了坏事。凡事在你出手之前请多思考一下，真的。好，这个时间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张柏芝的这首《心与心愿》。 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漠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是否有情

这是林忆莲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歌曲《崇拜》。在那档节目现场，林忆莲一身轻纱白裙，简单纯粹又不失优雅大气，你忽然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嗓音居然还可以富有如此弹性，还处于一种巅峰状态，一直保持着这种灵活度，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歌手。而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林忆莲的另外一支音乐作品，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翻唱的音乐作品，它翻唱自林安玛丽的《我坐在这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